就是说他现在是一个是这个问题 啊， 这个问题调理好，因为我们他一个问题是嘛问题呢？ 啊， 我老母亲他的腿了嘛，腿关节， 嗯， 是老年性的退行性骨关节炎，在医院诊断的。 啊， 嗯，以前呢能拄着拐棍慢慢的走，还推着那个老年车可以走。 啊， 可是呢，就是去年呢，就是去年是11月份左右啊，他倒了回粮。在厨房做饭呢，倒回粮还给我们做饭了。 哎呦， 85了， 85还给你们家人做饭呢。 还给我们做饭，因为我们在外边做生意也特别忙， 哎， 能帮我们忙，帮我们给我们做饭。 嗯， 那段时间咱北方的厨房凉啊。 嗯， 他着凉了， 着凉了， 腿着凉了，着凉之后呢，小车推不了了。 嗯， 这拐棍也堵不了了。我一看坏了，走不了了，怎么办呢？ 嗯， 我在医疗器械那儿给买那个 U 字形的那个康复的那个架。 哦，买了那个架了。嗯。 买那件他在地下那么突出的走， 嗯， 你知道吧？现在呢，就是我特别着急，就是嘛呢，我想叫老娘，别说多好， 嗯， 恢复到以前能够拄拐棍儿，能够推小车能走就行。 啊，恢复到这样就可以。嗯， 哎，对，他这病啊，我给他看了好多地方，医院各大医院我也去了，各种招也使了， 嗯， 就是不管用， 不管用。 因为骨科大夫呢，都给他说，是你这个没治。 嗯， 他的这个，他的膝盖两个骨头 啊， 他都两个骨头挨到一块儿了。 嗯， 哎，靠吃那个止疼片。 嗯嗯，那他这个膝盖目前的这个情况下，怕着凉。 哎，又是一着凉了嘛，大腿连那大胯那儿， 嗯， 就是酸得慌，就堵得慌，酸胀得慌。 酸胀，嗯，还有什么感觉？ 还有就是，就是有时候那个根本几乎圈不了腿儿。也是能圈一点腿，知道吗？ 一点 就是那个。 现在能全吗？能全一点点。 现在能全，左腿还好点， 啊， 右腿呢， 嗯嗯？ 右腿只能全，要是按那角度来讲，只能全到150度、140度。 嗯嗯，因为这个老年性的骨关节的退行性的病变呢， 嗯， 一般在咱们60岁不到的时候，它就应该开始逐渐的有了。 嗯， 但是呢，之前的话，咱不太会感觉到这个关节特别的不得劲儿，但是等到咱们感觉到不得劲儿，咱们谁也没想到好好的来中医治疗。其实早期这个中医治疗它的效果是非常好的，早期啊就不至于走到今天这个打不了弯了。 对， 那您今天讲到这个呢，我建议呢用一些外用的药。 哦 啊，外用的药，我给您呢，这个开个方子。 哎， 啊， 行，您说。 哎， 嗯，我有笔纸，我在这。 那因为这方子很大。 我放很大。 方子很大， 哦， 要不这样吧， 哦， 我把这个方子我在这儿不跟您说了， 嗯， 啊， 嗯， 您稍后您打电话。 哎。 然后您就跟他慢慢的记啊，这是怎么回事呢？ 嗯， 我给您的这个外用的方子。您把这些药呢都给抓齐了，抓齐以后呢， 哎， 其中有一味药叫芒硝。 芒硝， 哎， 嗯， 芒硝是30克，它是另外包，不跟其他的药一起熬。 哦， 那些个药呢，你熬的时候呢，你用一个大的那个纱布， 嗯， 把那些个药呢给它装那个纱布里包起来，包起来以后呢，搁水里泡。起码要泡半个小时以上， 嗯， 就是这些药都湿透了。 哦， 湿透以后呢， 嗯， 你搁锅里要搁个3000毫升的水，那就是6斤，大锅大锅啊， 哦， 6斤煮 啊，因为药也很多。 嗯， 煮了以后， 嗯， 起码开了以后还得半小时。 嗯，开了以后半小时。 哎， 嗯， 开了以后半小时，然后把这个药包一滴漏， 嗯， 不是我刚才说那些药渣子包了滴漏起来，你把这个药液呢倒在盆子里。盘子里搁什么呢？搁30克的芒硝， 嗯， 刚才我说的那30克芒硝都倒在盆子里。 明白。 再加半斤老陈醋， 嗯， 然后呢，你老娘的两条腿就是架在木盆上头， 嗯， 上边呢， 嗯， 用这个塑料袋也好，保鲜膜也好，再拿个毛巾把它盖住， 嗯， 让热气先去熏蒸，蒸一会儿以后，哎， 嗯， 你拿那个口罩。纱布口罩， 嗯， 蘸着这个药液就浮在他的膝关节那儿， 嗯， 等这个水温下降的时候， 嗯， 能打弯的你就打弯， 嗯， 跪在里头一条腿先来， 嗯， 啊，水温下降你就在炉上再去热一热， 嗯， 再倒进来，

人体的元阳之气它就比较足。元阳之气足了以后，人基本上不容易得病，所以在治疗上就是大补元阳。那么大补元阳之后，你老伴儿的这个意识方面他开始恢复了啊。 对对，我全听你的 啊。行了，那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啊。 哦，谢谢谢谢。 祝你们二老早日康复，我早日听到你们的好消息啊。 好，谢谢谢谢。 哎，不用谢不用谢。好，再见。 拜拜。 哎， 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您好，这位朋友。 哎， 您好。哎， 您好。 哎，请讲。 徐主任好。 哎，您好。 今天怕您的电话呢，我跟您反映我的情况。 啊， 我今年才40多岁。 啊。 我那个是一体多病的。 啊。 从上面说吧，就是严重的失眠，脑袋也不疼也不胀。可能也不知道是适应了还是怎么的。再一个就是眼睛的飞蚊症。最近呢好像有时候一着急就觉得视力模糊，但是平常的视力也有点模糊。再一个就是我这个宽窄发育不良是去年冬天确诊的。再一个就是我直肠做一个手术。完了最近呢导致这个腿肿，完了就往下转移了。这腿就有点复发了。主要就是这四点。麻烦您给开个方，我特别崇拜您，相信您有好办法的。 我问一下啊，您这个失眠多梦啊，这个失眠多梦呢，首先呢就跟一体多病有关系啊。 对， 它不是单独的病症，这个我在这个讲座当中跟大伙儿都说了。那么先天发育的这个胯骨这里，你说要通过中药的治疗，先天发育咱现在这个年纪了啊，也基本上没有更好的方法，啊， 是， 对， 医院也是这么说的， 对对对。那么眼前这个飞蚊症，这个玻璃体浑浊，这个问题呢，我也得跟你说一说，因为玻璃体呀，它除了自身的衰老形成这个飞蚊症，还有呢，就是眼部临近组织的病变，它都会形成咱们的飞蚊症，这是一个情况。还有一个呢，就是身上的慢性病它导致的玻璃体浑浊啊，它有这么几种玻璃体浑浊，它不是说单一的。所以呢，您如果说想要确诊这个眼病它到底是什么的啊，你要去看一下跟你这个玻璃体浑浊有关的一些情况啊。 徐主任，我说了，我还怕光怕亮。 怕光怕亮，你那个漂浮物当中有没有不动的黑点儿？自己感觉有不动的有没有？ 不对，晃一晃又动弹， 全都是动的。 对，有时候从就说这趟一点儿，从这头到那头，从这头到这头老晃下，有时候就没事儿，这才就没事儿，一个一个的。 要是晃动的呢，属于玻璃体浑浊，属于 玻璃 体浑浊。对对对，那么这个呢，如果大夫的检查，他说眼底没有什么问题，那么我们就讲，要是眼底没有问题，那么确实是飞蚊症。 我说还怕响，比如说那个音箱那个响吧，我就不喜欢那响，我就受不了。 你舌苔上有没有红的？ 有不丁点红的，但是舌苔上还有裂纹，还发白。 啊，那是有内热，那就应该也有口干了什么的，对吧？ 对。 啊啊，您这个情况呢，我可以给您调调，我给你开个方子。口服的药呢，我给你开的是那个熟地30克，枸杞子12克，山药20克，白术12克，茯苓12克，黄芪12克，薏苡仁12克，蜜蒙花9克，菊花10克，桂圆肉12克，枣仁12克，远志12克，鸡血藤12克，桑寄生12克，威灵仙12克，甘草10克，啊，这是口服的药，我给你调调肝肾，因为眼睛呢往往是肝的问题，啊，肝肾金亏呢。 连眼睛在失眠都一块调了吧，一块治了吧？ 这里边的药有治失眠的，远志啊，那个酸枣仁啊，这些啊。 哦，对。 远志枣仁是安神益智的。 哦。 啊。